萨克斯风是情调音乐领域中重要的东西，人们钟情于它那感性浪漫的美妙音色，一种感性的声音，深沉而平静，轻柔而自然，无羁绊的个性，变幻旋转的音律，摆脱了歌词的束缚，给听者留足了个人渲染的空间，在寂静无声的时刻彻底放松心灵。不同的人，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情景，对同一首曲欣赏起来都有不同的感受，也许没有任何别的乐器能这样直击人心了。 萨克斯风这种像烟斗状的乐器，外形看起来奇特，吹出来的声音也很吸引人。有人这样描述萨克斯风的声音：细腻委婉，清新悠扬，节奏流畅，音色优美，饱满圆润，低音深沉而平静，高音清澈而透明，极富感情和艺术感染力，宁静动感，经典浪漫，每一个都是让人单曲循环的理由。今天的音乐之旅就为您介绍萨克斯风这种神奇的乐器。我是主播张孝成， 我是主播高雨涵， 我是主播刘怡轩。也叫做萨克斯，由诞生至今只有百年多的历史，有别于一般经长年累月演进而成的乐器。它是由一名比利时铜管及木管乐器制作大师萨克斯于1840年所设计发明的。当时他是希望制造出一种能同时拥有铜管乐及木管乐音色特质的乐器，因此他将一个木管乐的单簧片吹嘴安装于一个圆形铜管，并装上类似木管乐指法的按键，再加以改进，便诞生了萨克斯风。萨克斯风也因此被界定为木管乐的一种。 萨克斯在1846年于法国巴黎取得制造萨克斯风的专利权，翌年萨克斯风已被纳入为正式的军乐乐器，但由于萨克斯风产生时间太晚，未能赶及许多大古典音乐家的时代，因此并没有太多特别为他演奏用的乐曲出现，因此萨克斯风在当时的地位远不及其他乐器。 后来随着爵士乐在美国及欧洲大为流行，而有不少爵士乐大师都是吹奏萨克斯风的，因此竟然是萨克斯风大放异彩，由大师们创作出很多不同的演奏技术和风格， 并使萨克斯风渐为普及并且受到重视。因此可以说萨克斯风的普及与爵士乐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的确，萨克斯风在演奏滑音、颤音、吐音、超吹等方面正是适应了爵士乐的特点的需要。而现时萨克斯风最常用于爵士乐、爵士大乐队及流行音乐，但仍然较少使用于古典音乐。属于古典音乐和通俗音乐双范畴的特色化乐器，因此它的问世为世界各国的古典音乐作曲家们提供了新的器乐参照物，同时也拓展了他们音乐创作的思路和空间。1845年，法国作曲家卡斯特内在他的歌剧《最后的犹太王》中率先使用萨克斯风，其后法国一大批有影响的古典音乐或严肃音乐作曲家，如圣桑、马斯涅、丹蒂、托马斯等，也先后在他们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运用了萨克斯风。它特色性的音响效果和独具魅力的表现手法开始受到众多大音乐家们的钟爱，而且恰到好处地将其运用于创作中，也为他们的作品增色不少。 到了20世纪30年代，通过一代代演奏家们的艰辛努力，萨克斯风的演奏技艺得以不断提高，其社会影响也愈加广泛深入。这一时期，俄国作曲家莫索尔斯基在他的管弦乐作品图画展览会中，巧妙地运用萨克斯风来表现一座旧城堡，使听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一种古老的神秘意蕴。法国作曲家拉威尔在其杰出的代表作《包莱罗舞曲》中，也恰如其分地用萨克斯风来陈述该曲的基本主题，其悠长的韵味让人久久难以忘怀。20世纪初，美国作曲家格什温更是将萨克斯风大刀阔斧地运用到他的作品中。对于这位风格鲜明的近现代作曲家来说，萨克斯风已成为其作品中的制胜法宝。从他的惊世骇俗之作《蓝色狂想曲》中，我们可以充分领略到那种精妙绝伦的萨克斯风音乐。 在中国清朝末期成立了第一支管乐队，开始象征性地使用萨克斯风，而辛亥革命以后，萨克斯风曾一度消失，直至20世纪30、40年代才在中国的舞厅出现。新中国成立后，萨克斯风连同吉他等一批西洋乐器被视为不健康的乐器，禁止引进。而到了70、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才在各种娱乐场所以及各类传媒中频繁出现萨克斯。再加上国外的一些演奏家乐团经常到中国演出，所以这种乐器也越来越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 海利坚出现之前，萨克斯风一直是流行乐坛的配角。1987年，凯利坚的畅销单曲《Songbird》让全球乐迷疯狂地爱上了萨克斯风这个乐器。萨克斯风正式跃升为流行乐坛的主角。凯利坚是美国著名的萨克斯演奏家，他于1956年6月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少年时代在富兰克林读书，10岁时观看了一部音乐剧，从而开始迷恋上萨克斯。上中学的时候，凯利坚曾试图进入一个爵士乐队，但没有如愿，可见他并不是一个音乐天才。根据母亲的意愿，他学了金融专业，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华盛顿大学财会系。凯利坚在音乐上的成就完全取决于他对萨克斯的热爱和长期不懈的刻苦努力。 自从凯利坚走红以来，他那独具个人特色的高音萨克斯风吹奏俨然成为当代国际独会之间浪漫的代名词。无论是独处的角落，还是相拥的两人世界，不管哀伤、寂寞还是甜蜜、喜悦，你总会在凯利坚的高音萨克斯风中找到你的情感归属。而中国听众对萨克斯风这种乐器的了解，可以说完全是从听凯利坚开始的。上世纪90年代初，凯利坚一曲千回百折的《回家》在中国的电台里播放无数次，这个名字也因此深深印入音乐爱好者的心灵。凯利坚的才华为他赢得了格莱美奖、全美音乐奖、灵魂列车奖与世界音乐奖，萨克斯风由此也在大地上使劲地吹了起来。 是继凯利坚之后走红全球流行乐坛的萨克斯乐手，其地位横跨于融合爵士、跨界成人抒情、流行演奏等领域，已经成为了 smooth jazz 乐界的代名词。实际上，戴夫考兹和凯利坚他们演奏的虽然都是萨克斯管，但前者演奏的是中音萨克斯，而后者演奏的是高音萨克斯，所以在听感方面，前者的音色显得醇厚而成熟，更富明快鲜活的韵律和节奏，凯利坚的则高亢嘹亮。戴夫的代表作是午夜的萨克斯，原名 I Believe， 这首萨克斯曲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成为了萨克斯的经典名曲。而今天我们想为大家推荐的是戴夫作为一个父亲献给孩子的爱的礼物。这个礼物是一张名为《金色梦乡》的音乐专辑。戴夫在与吉他手吉夫考兹制作设计这张专辑的时候，就意图通过这张专辑来表现男人的父爱，这种与生俱来的父爱同母爱一样强烈而伟大。在父亲节里，作为父亲的男人们放下平日里严肃刚强的一面，换上满腔的柔情，用男人宽阔的肩膀承载起小宝贝一生的梦想。而现在为大家放送的正是这张专辑中的曲目 You Can Close Your Eyes。 萨克斯与温柔的男声一起 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父亲在摇篮面前小心翼翼又满怀爱意的模样。 Radio 音乐广播音乐之旅，现在又到了我们音乐鉴赏小课堂的时间了。本期的音乐鉴赏小课堂为大家带来的是挪威籍乐手杨·葛伯瑞克的专辑《服役》。自70年代起，就被公认是当今欧洲爵士乐的领导人之一的杨·葛伯瑞克，一踏入乐坛就开始尝试将萨克斯风的传统音色个性颠覆，寻求另外的发声音调与运用方式。葛伯瑞克采集了他祖国挪威与临近北欧国家如瑞典等地区的民谣与民俗音乐，加以改编分解，进而融入到他自己的演奏之中。而服役 Ragas and Zagas 这张专辑是极其难得的一张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作品。专辑的原文 Raga 指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音乐中的调式， Zaga 则是北欧地区的传奇之意，相当清楚地点出这张唱片里挪威的萨克斯与多位南亚乐手的合作是一种东西方音乐理解的碰撞激荡的概念主轴。 杨·葛伯瑞克冷冷的高音萨克斯里吹来的是清寒阵阵，在萨伦吉琴的苍凉和印巴手鼓的节奏汇成的河流里投下孤单的隐喻，古老辽远的歌谣从画外破空而来，越过一片亘古不变的洪荒之野，两种不同的音乐反差极其大，那种悠扬的民族乐器带有辗转古色，而萨克斯带有的清新洒脱浪漫激扬，交汇起来的样式只有呈现平行并置，在南亚乐手平和悠远像是会一路盘旋飞舞直到时间尽头的传统人声吟唱，与塔布拉敲击铺陈当中，葛伯瑞克以客人的姿态来加入其中，那种交汇的感觉就是明月沉稳而弥漫地铺就了一条密云之路，厚实而缓缓地起伏跌宕，而萨克斯的旋律音乐则飞舞其上，仿佛在云层的推动下，在低缓的人声吟唱烘托下不断地飞扬前行，速度极快，彼此进退牵引，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音乐感受。萨克斯的身体浑然金城，隐隐地在乐器世界中证明自己太阳一般的地位，这样的评价实则不假，因为他那如天鹅一般卷曲着恰到好处的弯曲的脖颈，连接着腹部发出的时而高亢时而深沉的声音，无论何时出现都能够深深地刺入听者的心中，他不容许自己被任何其他声音遮住光芒，他的婉转带着些霸道的不容置疑，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总是纵容他，

时而低迷，时而高昂，如同蔚蓝在天空中一点点消失，如同生活每天上演的悲剧和喜剧，那感觉让人狂喜。钢琴与摇滚的邂逅，像是包含了浓浓的情感，有种暗里回眸深属意的感觉，一种不期而遇。之后回头想想，能够让人回味的，好像是在遥远的少年梦境里沁人心肺的呼喊。本期音乐之旅为钢琴摇滚音乐专题，我是主播张飘逸。 我是主播张向晨。 我是主播刘怡欣。 我是主播高雨涵。 浮出水面，当时钢琴摇滚先锋雷·查尔斯和杰瑞·李·刘易斯等创建了一个新的音乐风格。这种音乐风格与传统摇滚乐的主要区别是，钢琴在摇滚乐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不是吉他。现代钢琴摇滚艺人依然延续了这种特点。 摇滚是非常受欢迎的音乐风格，几乎没有人没听说过摇滚乐的。但实际上，摇滚乐涉及许多不同的风格，所以你可能会遇到与你的理解不同的摇滚乐。在所谓的经典摇滚中，一切都围绕着吉他。当代很多受欢迎的音乐风格都由这种音乐发展而来，但其实钢琴摇滚也是最早的摇滚风格之一，而这种音乐风格是以钢琴等乐器为主。 属于钢琴摇滚音乐风格的音乐家不多，但这种音乐风格仍然很受欢迎。例如著名歌手多莉·艾默斯使用钢琴作为主要乐器，继承钢琴摇滚先驱的传统。不过当然，当代钢琴摇滚风格最有名的人物是艾尔顿·约翰，许多人认为他是流行艺术家，但他仍然被认为是当代钢琴摇滚的典型代表。 of any scene, any place you've never been, I'll be your guide.Down, it's just talk. He smiles politely back at you. You stare politely right on through. Some sort of window. 这首 How to Save a Life 来自乐队 The Free， 主唱的音色很有质感，属于那种听过就会记住的辨识度。乐器方面也不会刻意追求个性，反而在细节的处理上可以看出整支乐队的用心，是让人感觉到踏实的摇滚乐。他们每首歌最打动人心的部分不是副歌部分，而是每首歌的开头，即使只有简单的钢琴来修饰主唱的声音，也会让人觉得摇滚的味道十足。 经过三年的努力，在2005年的九月终于推出了首张专辑How to Save a Life， 标题歌曲 How to Save a Life 十分抒情，开场的钢琴绝对让人沉醉，能够立即抓住人心。还有他们的专辑封面，无一例外的都采用了昏黄的灯光这一意象，既不炽烈，也谈不上温暖，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那些破碎的记忆，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发出低暗的光晕。 也许就是因为 The Free 的钢琴，才使得他们的音乐有种特别的气质，主音唱腔颇具英式感，骨子里还是保守的美式作风，时不时来点情绪性的激扬调调。他们不是那种风格一脉相承的乐队，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许多摇滚乐队的影子，这就是 The Free 给人的感觉。他们的每一首歌都可以听很久，感觉不到任何威胁和炫耀的因素，没有花腔和诡计，只是摇滚和音乐。 just to leave you hanging. If courage is all I need to find you, 你愿意回来我身边吗？我承认我是个傻瓜才放你走，这是这首 Come Back 中歌词翻译的片段，钢琴夹杂着其他乐器，曲调中带着伤感和后悔，听着这首歌的前奏，内心某处总是受到触动。我的心切慕你，就如同路切慕着溪水。 Come Back 来自乐队 We Shot the Moon，这是一支来自加州圣地亚哥的流行摇滚乐队，乐队由现在已经解散的乐队 Walking Ashland 的前主唱 Jonathan Jones 酝酿组建而成。当他们在2007年7月宣布退出乐坛的时候， Jonathan 仍然坚持创作歌曲，以期望继续他的音乐生涯，从而 We Shot the Moon 也由此而生。在过去的两年里，乐队在大大小小的场地做了400多场演出，包括咖啡店、户外演唱会、俱乐部、大型剧院等等。 Boston， 喜欢他们用钢琴演绎摇滚的方式，动听的旋律，娓娓道来一段段关于你、我和梦想的故事，开始一段新的旅程，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喜欢从零开始的感觉，喜欢在白纸上作画的无拘无束，做一个新的自己。 华丽的忧伤或许始终是 Augustana 的一大标志，很喜欢他们的钢琴演绎，似乎只要那简单干净的钢琴音色一响起，Dian那独一无二的声音也便缓缓而至。其实主唱Dian的口音以及演唱方式并不感觉很英伦，只是他们的音乐技巧以及节奏旋律的把握似乎受了英式音乐的影响，动听的旋律以及娓娓道来的温暖感从 Boston 延续到了 Sweet and Low。倾听 Augustana 的同时，想必很多人都会感受到那股莫名的忧伤，而这种忧伤因为旋律的出色又深得人心，很多人都会时不时地随手播放他们的歌曲。在一阵一阵洗涤心灵的钢琴声后，我们又会感觉到雨后彩虹般的绚丽和舒服，久久不能平静。这就是 Augustana 所能制造的美妙，听着听着，让人忽然很想狂奔在某个广阔的原野上，放声呼喊出你的名字。 care. Oh yeah. Boston, no one knows my name. No one knows my name. No one knows my name. 又是音乐鉴赏小课堂，今天给大家讲的是肖邦的练习曲，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他的第23号 A 小调练习曲，还称为冬天的风。这首乐曲开头只用了 EFC 三个音，是运用钢琴独有的艺术性能的典范之一，它展示的是钢琴独有的美，是地道纯粹的诗化的钢琴语言。听乐曲开头，你也许会想，这是沉思还是远方的号角？凝重中透露出前进的脚步声，微弱中潜藏着巨大的力量。 这样的开头让我们不禁想起舒曼的名言，肖邦是花丛中的大炮。小调的基调有压抑感，可又那么光彩华丽，有时像阴冷的寒风横扫落叶，但又那么美丽动人。我们能体验到悲愤痛苦的心情，但同时又有胜利的曙光在闪耀，前进的力度在增长，最后形成了勇敢坚定的意志，尽管是悲壮的结束。 为训练弹奏技术而产生的练习曲，而又能具有良好的艺术性，首推巴赫，是他的前奏曲，实现了将技术练习与艺术性相结合。但巴赫称那些练习曲为前奏曲，在他之后，肖邦又是一杰出典范。肖邦练习曲是高度艺术性与明确的技术训练目的的完美结合，成为教学与演奏的保留曲目。以练习曲为曲名，又适合音乐会演奏的练习曲，肖邦是第一位。 他的许多练习曲也被人们情不自禁地加上了各式各样的标题，我们这里就介绍几个被加上了标题的几首。第一号 C 大调练习曲，有人称之为逃亡圣咏曲，这是练习爬音的乐曲。当把爬音还原为和弦时，四为一首圣咏合唱曲，圣咏之说由此而来。第五号降G大调练习曲，又名黑键练习曲，黑键是因为右手全部在黑键上弹奏而得名的。除此之外还有几首，这些是有别名的练习曲，与其他练习曲相比，在艺术性上并没有差异，可以说他的每一首练习曲都是脍炙人口的。 钢琴摇滚有一种独特的音乐氛围，它让我们体验了古典与现代的融合，而我个人感觉钢琴摇滚就是诗人与浪子的结合，是一文一狂的牵手。钢琴的独奏与摇滚的节奏反差极大，但处处体现了音乐的张力，优雅中有激情，震撼中有沉稳。本期音乐之旅的钢琴摇滚音乐专题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还想继续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可以登录喜马拉雅 FM 搜索明大广播音乐之旅，或者关注明大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是主播张飘逸。 我是主播张向晨。 我是主播刘怡欣。 我是主播高雨涵。 下周我们不见不散。